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第四枚金牌。 从1984年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周继红获得女子十米跳台冠军至今，中国跳水队已经累计为中国军团贡献了40枚奥运金牌，当之无愧地获得梦之队称号。 来到东京之后，中国跳水队已经进行了多次赛前适应性训练，运动员们都在积极地调整自己，适应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各方面条件，从场馆的大小到水温，再到跳板跳台的每一个细节。中国跳水队从没有在单届奥运会上实现包揽，这也是梦之队东京之行的终极目标。对此，中国跳水协会主席周继红坦言，队伍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奥运跳水冠军何冲也表示，中国跳水队的目标一直是把所有跳水奥运金牌带回家。 我们就是朝着我们的目标嘛，对，有没有机会把我们所有的金牌都带回家，这一直是我们所有中国跳水人的梦想，希望有一天我们把奥运金牌全部都带回家。 对于施廷懋、王涵两位姑娘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上取得的好成绩，王涵的启蒙教练谢福生也表示了祝贺。 王涵和施廷懋的女子三米板决赛金牌，作为我是他的启蒙教练，我也非常激动，我对他的这取得这个奥运会金牌也表示祝贺，给咱们国家，为咱们河北省争光。同时呢，我也希望他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取得好成绩。 另外，在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结束了举重男子61公斤级的争夺，中国选手李发斌抓举开把137公斤，在第一次失误没有能够成功举起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成功，随后以抓举141公斤的成绩位列第一，最终抓举141公斤，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夺冠。比赛当中，李发斌更是在其中一举上演金鸡独立，惊艳了众人。这一次强势夺冠，李发斌为中国举重队拿下了第二金，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第五金。 昨天下午，在东京奥运会射击男子十米气手枪决赛中，河北省射击名将庞伟以217.6环的成绩摘得铜牌。今天，河北的另一名来自河北的射击名将杨浩然表现出色，在资格赛阶段以632.7分的成绩，打破了由意大利选手坎普里亚尼在里约奥运会创下的630.2分资格赛奥运纪录，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挺进决赛。最终，中国队选手盛礼豪摘得银牌，杨浩然摘得铜牌。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的报道。 虽然没有拿到金牌，但能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东京上空，庞伟的表现还是值得大家为他点赞。河北射击队领队彭多宝赛后表示， 接下来呢，他还将会继续征战气手枪混合团体的比赛，期待他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好。 此外，我省另一位射击名将杨浩然25号出战男子十米气步枪的比赛，在里约奥运会上，年轻的他铩羽而归。本次东京奥运会，杨浩然卷土重来，对他来说，这将是一场证明之战。彭多宝， 杨浩然备战状态可以说是很稳定的。东京这个赛场呢，国家队也是第一次进入，在之前没有对我们开放过，所以运动员到了赛场之后呢，一个很短暂的赛前训练时间，直接就开始比赛了。所以说，运动员的适应能力，包括他现场的这种感受，都是很重要的。他们都是我们河北的骄傲。 另外呢，在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手枪决赛在朝霞射击馆开打，中国双输江冉鑫和林月美参加了这一赛事的决赛，最终江冉鑫获得了一枚铜牌，林月美则名列第五。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举行的女子十米气手枪的预赛当中，江冉鑫以587环的成绩打破了女子十米气手枪资格赛的奥运会纪录。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由程玉洁、朱梦慧、艾衍涵、吴青峰组成的中国女子自由泳接力队以3分34秒76的成绩取得了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的第七名，这一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澳大利亚队以3分29秒69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冠。 在今天举行的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当中，张雨霏在第二组出场，入水之后一马当先，以55秒89率先出臂。赛后，张雨霏直言想打破世界纪录。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将在26号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进行。为了保存体力，女子4乘100米接力赛决赛，张雨霏最终并没有出战。她说：“从预赛比完到现在，时间间隔比较短，所以还是有一些累，希望能够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可以比今天发挥得更好。” 此外，在男子100米蛙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运动员严子蓓58秒7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二，总排名第四，杀入决赛。 北京时间7月25号，东京奥运会进入第二天比赛日，乒乓球项目展开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许昕刘诗雯摆脱首轮的慢热状态，渐入佳境的新闻联播组合以4-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斯佐科斯，成功晋级四强。这样，国乒离奥运会首枚混双金牌只差两场胜利。许昕刘诗雯将在今晚7点，也就是节目结束之后的时间来出战混双半决赛，他们的对手将会是黑马选手法国组合莱贝松袁嘉楠。同一时间的另一场半决赛将在中国台北的林云如郑怡静与东道主日本队的水谷隼伊藤美诚之间展开。 再来关注中国女排，今天下午中国女排亮相东京奥运会，但是没有想到首战惨败，以0-3不敌土耳其女排。全场比赛当中，中国女排姑娘们努力地想调动自己，但是无奈结果不尽如人意，对此郎平也表现非常无奈。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这场输球敲响了警钟，想拿奥运会冠军，女排姑娘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考虑到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也是在小组赛不顺利，因此球迷不应该对中国女排放弃信心。北京时间7月27号10:05，中国女排将迎来第二战，对阵美国女排。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东京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小组循环赛 B 组今天进行了一场角逐，中国女曲以4-3绝杀了东道主日本队，也恭喜女曲姑娘们取得开门红，同时也预祝她们能够走得更远。 比赛中，中国女曲曾多次领先，但都被追平，最终以4-3的比分绝杀对手，四节比分为1-0、1-1、1-2和1-0。中国女曲队员谷炳凤完成梅开二度，张颖和梁美玉也取得了进球。根据赛程安排，接下来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7月26号上午11:15对阵澳大利亚队。 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射箭女子团体1/8淘汰赛在梦之岛公园射箭场进行，中国队在最后一局的最后一箭被绝杀，爆冷以3-5不敌白俄罗斯队，无缘八强。 今天上午，男子重箭小组赛结束了64-32的一场争夺，中国选手董超以15-7击败加拿大选手布拉伊斯贝朗格进入32强。下一轮，董超对阵世界头号选手来自匈牙利的斯克洛西。 同样是在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女子沙排小组 B 组展开了首轮的角逐，中国二号组合薛晨、王欣欣对阵美国强档埃普尔阿利克斯。中国组合的实力稍逊，以0-2告负，无缘小组赛开门红，两局比分为17-21和19-21。 奥运会女子沙排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将于7月27号进行，当天下午3点，薛晨、王欣欣将挑战荷兰头号组合凯泽尔梅普林克。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在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孙一文和罗马尼亚选手波佩库斯之间展开决战，焦灼的局面呢一直延续到最后一刻，最终金牌将以刺激的决一剑的方式产生，一剑定胜负，这正是孙一文喜欢的决胜方式。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孙一文和对手呢这两位顶尖选手其实都是左手剑客，而在以往的比赛当中也不乏优秀的左手选手。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继续有请天津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体育栏目主持人张悦，听一听他口中的左手选手是怎样的。 奥运会女子重剑决赛，中国名将孙一文一剑定乾坤，11-10险胜罗马尼亚的波佩斯库，勇夺冠军。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孙一文和波佩斯库那都是左手剑客，不只是女子重剑啊，左手剑客也大有人在，而且成绩相当不错。曾经担任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男子花剑世界冠军雷声，曾经的中国女子佩剑第一人、前世界冠军谭雪，还有谭雪的丈夫、男子佩剑前亚运会冠军得主王京志，都是左手持剑，哎，就是咱常说的左撇子。虽然大多数人呢习惯手是用右手，但左手的威力是相当惊人，而且左撇子们曾经是改写过历史。体育比赛，尤其是奥运会，它的前身最早是源于古希腊的军事技能训练。咱都说文体不分家，但其实啊，体育和军事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954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年间，地处中原的后周政权和割据山西的 北汉政权在陕西高平地区发生了著名的高平之战。这战役啊，打得那非常惨烈，周世宗柴荣一度有全军崩溃的危险。关键时刻，一个军官向柴荣建议，咱呐把军队中的左撇子弓箭手集中在一块儿，这左手箭手他力量足，射程远，咱用他们对抗敌军的骑兵部队。结果这一战术大获成功，后周军队靠着左撇子箭手是反败为胜。提出这个建议的军官那立刻得被周世宗赏识啊，而且不断被提拔。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陈乔驿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可以说啊，左撇子弓箭手是赵匡胤建立后来北宋政权的第一铜镜。回到今天的主题，体育世界中的左手将，他们的力量和爆发力都极其出色。网球天王纳达尔、羽毛球天王林丹，这二位大佬全都是左手握拍，而且他们标志性的单手进攻是各自领域的历史最强。乒乓球两代大魔王王楠和丁宁，还有中国女排的李盈莹、丁霞、郑春蕾，也都是左手将的代表人物。总之呢，右手很常见，但左手有爆点。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您家的孩子恰好是个左撇子，千万别刻意让他改用右手，说不定啊，这就是未来世界冠军的好苗子。 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消息。昨天奔赴东京奥运会参加工作的郭晶晶现身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在接受采访时，郭晶晶透露了自己的新工作是国际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委员。这一次他的主要是给裁判打分，评估裁判工作是否称职，是否执裁公平，而并非是此前传出的给运动员评分。在谈到中国跳水队，他也表示，整个队伍在这次东京奥运会真的很不容易，推迟了一年，跟着封闭训练，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 再来关注一个让人不是那么开心的消息，昨天刚刚夺冠的杨倩在网络上，因为去年晒球鞋的照片遭受到了网络暴力。与此同时，失利的王璐瑶也受到了网友的言语指责。奥运会，我们希望给运动员的是更多的理解、包容和鼓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杨倩、王璐瑶，一个为中国拿下了冬季奥运会首金，一个止步资格赛，遗憾离场。赛后，两个姑娘都不约而同地默默地删掉了微博。射击运动员王璐瑶预赛失利之后，在网络上表示：“各位抱歉，很遗憾，我承认我怂了，三年后再见吧。”并且他还配发了一张以前的自拍照。这条微博迅速遭到网友的吐槽，有的指责他不好好总结晒自拍，怂不配当运动员，而有人也说这时候发微博是太想红了吧。而赢得了比赛获得鲜花和掌声的杨倩，则因为一张一年前支持某品牌鞋子的微博而被网友称为贵族少女。13年前把刘翔称为刘跑跑的网络暴力依旧在侵扰着运动员。运动员原本平淡的生活会随着奥运会的社会关注将会迎来集中的放大，任何细节都会被上纲上线，原本被忽略的一个群体一下子就走到了聚光灯下。杨倩、王璐瑶，不要怕，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对于他人的指手画脚，网络里的陌生人也并不全是恶意的道德绑架。正如随后微博有了新的热搜，王璐瑶仍是浙江了不起的姑娘，还有人给王璐瑶起了个新名字，射击界马思纯。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运动员展现自我的舞台，不应该成为评判运动员表现的集中讨伐。等待五年后的奥运会应该有更多的温暖和鼓励。杨倩、王璐瑶，射击比赛需要有大心脏，键盘侠不需要去管它。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7点、9点《早安京津冀》，晚6点、10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介绍，截至昨天，新乡市暴雨已造成全市11个县区116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171万余人，约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发布公告称，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洪水集中下泄影响，新乡市河渠迎来第二次洪峰，共渠出现洪水漫堤涌入渭河，致使渭河水位抬升，排泄能力下降。目前漫堤区域正在固堤截流，截至今天上午，共渠漫堤河段尚未堵住。 据了解，17号的8点到23号7点，新乡市平均的降雨量为830毫米，最大的降雨量为 965.5 毫米，共有49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600毫米，68个站点超过了500毫米，而新乡市常年的年降水量为500多毫米。截至昨天晚间的6点，新乡境内渭河、共渠共有3处监测点超保证水位。 另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河南气象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晚8点到明天晚8点，河南省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橙色预警的地区为郑州大部、安阳、鹤壁、平顶山西部、新乡、许昌西北部、焦作周边、济源东南部、三门峡东北部、洛阳东部、南阳北部、巩义大部。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黄色预警的地区为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大部、安阳、鹤壁西部、新乡、许昌西北部、焦作西部及北部、郑州西南部及北部局部、汝州大部、巩义南部和邓州西南部。 应河南省请求，应急管理部在23、24号启动了第三轮跨区域增援行动，紧急抽调森林消防队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和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等省的应急排涝专业队伍共计1100多人，携264台套大流量排水设备赶赴河南郑州、新乡、鹤壁执行排涝抢险任务。根据河南省洪涝的灾情，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介绍，受7月20号以来暴雨灾害影响，河南主要运输通道受阻，多地电煤供应告急。针对这一严峻形势，铁路部门统筹全路运输资源，集中运力实行突击抢运，制定从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每天向河南运送60列电煤的运输方案，对河南的电煤进行点到点精准保供，为人民群众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提供保障。 昨天是北京蓝天救援队援驰河南的一线救灾的第四天，在当地政府、群众、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受灾严重的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生产生活在有序恢复当中。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现在在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三天前我站在米河镇，看到的是大量被冲毁的道路、房屋、皲裂的土地、遍地的淤泥垃圾、街道两旁倾倒的电线杆、树木以及破损变形的车辆，整个地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信号。而现在的米河镇不仅一些交通要道已经可以通车，部分泥泞的路上也铺上了沙石。消防、交通、水务、通信等救援抢修力量大量投入。北京蓝天救援队领队郭志军说， 救灾速度和恢复重建是非常快的，当天到的时候还是一片狼藉，第二天各种大型的施工机械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市政设施的恢复和重建。我们到的第三天，我们营地的通信就基本上能够保证对外的联系了。 近两天，当地的一家餐饮公司老板主动承担起了救援队员们的午餐晚餐，简单的馒头、粥、炒菜让救援队员们吃上了热乎饭。 他们天天都喝矿泉水、吃方便面，这使人的身体肯定受不了。我们酒店就自发的来中餐、晚餐，虽然不是说很好的饭菜，但是救援队能吃到热饭，喝上热粥。 此外，这几天也有多个热心人士、组织、企业主动联系给予帮助，队员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随着救援的逐渐深入，郭志军发现北京蓝天救援队还面临着新的困难。 很多个人防护用品现在严重不足，还有消杀的药品、消杀的迷雾剂现在严重短缺，我们也在积极的采购，争取在一两天之内吧，能够继续的正常的为当地进行防疫消杀。 在这次援助河南防汛救灾的过程中，天津蓝天救援队也迅速集结，第一梯队6名队员紧急驰援。从22号凌晨抵达河南到昨天的这三天时间里，天津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和其他救援组织一起已经转移受困群众超过了千人。详细情况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欣的报道。 24号是天津蓝天救援队抵达河南开展医务救援的第三天，当天他们的任务是继续在新乡市牧野区马坊村转移积水区域被困人员。38岁的江旭是这次的带队队长。 虽然它叫马房村，但是它分成三个村子，加在一起应该有5000人左右。马房村的现在呢，积水应该是在2米多吧。当地村民都在房顶。第一阶段的话，就是先把所有的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目前的话，最近的这个村子1500人左右已经基本上到结尾了，左右加在一起有3000人上下吧。现在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20多支民间救援力量在这里。 从马坊村到安置点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但是水下的汽车、院墙、房檐等障碍物都会阻碍橡皮艇的前进，往返一趟就要将近1个小时。截至24号下午6点，天津蓝天救援队已经在马坊村转移受困群众过100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9天，最大的是82岁长者。按照计划，马坊村的转运任务将在25号晚间完成。队友们在前方救援，后方指挥陈丁丁也集结了25人的团队，24小时轮岗值班，为前方救援队提供技术支持、物资保障，还要每隔半个小时进行前后方联系，以确保队友的安全状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未来几天，天津蓝天救援队还将在河南继续开展救援工作。 除了蓝天救援队之外，京津冀三地还有多支救援队伍也同时在河南开展救援，其中就包括国网天津电力的援育队伍。截止到昨天，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已经先后分3批调派358名电力抢修人员前往河南郑州市、鹤壁市、新密市支援抗洪抢险的保电工作。经过3天的不懈奋战，郑州及周边城市的供电已经部分恢复。 河南灾情发生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也迅速组织力量，分3批共690人、10台应急发电车、131台各类抢修车辆和101台发电机赶赴河南。截至昨天下午4点，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10辆发电车已陆续为多个小区安置点进行应急供电，完成了河南省生态环境厅、阿卡迪亚小区等的送电工作。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今后各地将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这是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的要求。据了解，北京、上海等9个地区将开展意见的试点实施。 昨天，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出台的意见目标就是在校内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在校外，使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更加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基本消除，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 意见明确提出，要提升学生在校的学习效率，同时降低考试的压力。学校不得有提前结课考试、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试排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降低学生的考试压力。父母在家庭生活当中要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引导孩子正确面对考试中的得失。 在学生暑假期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的家乡河北沧州东光县办起了京剧学习班，让京剧艺术走进学生生活，传承国粹精华。详细情况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一大早，沧州市东光县的荀慧生纪念馆就热闹起来，孩子们正在京剧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一把花腔在老师的指导下已经耍得有模有样。每到暑假期间，素有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家乡沧州东光县都会开办京剧学习班。原来在京剧团行当工青衣的李红梅， 从2008年开始成为孩子们的指导老师。今年有四名学生考入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学习京剧表演， 希望能让孩子们从小就近距离的接触，领略到京剧艺术的魅力，感受到国粹艺术的精髓，让京剧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 东光县通过戏曲进校园、进社区、开办暑期公益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先后吸引了1000余名小戏迷课余时间学习京剧。东光县教育局副局长王红梅： 只有普及了京剧知识，培养大批专业的京剧观众，我们的国粹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今天上午，北京地铁三处便利店在大家的翘首以盼当中开始试运营。开在了地铁站里的便利店将会为市民提供哪些服务，为轨道上的都市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让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上午10点，地铁6号线青年路地铁站里的便利店正式开门迎客。占地约30平方米的便利店 Daily Gogo 就开在地铁站 D 口安检处的西侧。店内摆放着三明治、面包等餐食，还有各种粥品和饮料。中间的货柜上摆放着一些网红零食，还有雨伞等生活物品。路过的乘客们看着新开的门脸，大呼方便。 这个时候少个什么东西就可以直接进去买了嘛，会节省很多时间。 希望能在里面买到 零食。 店长江俊峰介绍，便利店的北侧就是自提柜，乘客可以在家就通过手机小程序下单，到站直接扫码取货，避免排队。店里也为大家提供了堂食和食品加热等服务， 包括我们有一些现磨的咖啡啊，还有豆浆。 和这一便利店同步开始试运营的还有5号线和平里北街、7号线菜市口站内的两家便利店。这三家便利店各具特色，北京市地铁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增值服务管理部副部长齐燕介绍。 6号线青年路站的 Daily Gogo 便利店主打的就是全球甄选的便利食品和饮品。7号线菜市口站开发的京东便利店主打的特色就是便利服务、文件打印、旧衣物回收等等。5号线和平里北街开发的罗森便利店，它是在自主产品的研发上非常具有竞争力。 北京地铁站内开设商店早有先例，但2004年后，出于安全考虑，北京关闭了地铁站内的所有商业。这次回归是充分考虑到乘客的需求，也做好了相应的安全保障。北京地铁六号线呼家楼站区站区长张卫东也提醒， 在便利店明显的区域和食品包装袋上都写有地铁车厢内严禁饮食、地铁站内请勿饮食的提示。我们也倡导广大乘客文明乘车，如果您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可以拨打96165，我们会努力的提升服务品质。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量身打造的公益项目“冬奥有它”女性小微企业赋能项目近日在天津地区正式启动。据《今晚报》今天报道，这一项目旨在赋能女性小微企业，提升其对接奥运机遇的内在能力与外部资源。 据了解，冬奥有它项目从2019年12月份启动以来，为1250名女性小微企业主提供了多方位的系统赋能培训。项目覆盖京津冀地区的体育、旅游与文化产业，通过多元化的赋能机制，为女性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实用的商业技能、数字化工具、企业发展金以及国际推广平台。项目计划在2022年底覆盖5000家女性小微企业，为京津冀地区在后奥运时期的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医疗方面，作为河北省首批互联网医院之一，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日前正式上线运营。患者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登录互联网诊疗平台，就可享受在线诊疗、处方开具、药品配送等全流程诊疗服务，实现足不出户，便捷就医。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亚玲、邯郸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这种情况呢不太严重，这个可能 在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的互联网二诊室，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王玉忠正在通过语音和文字聊天的形式对线上患者问诊。王玉忠介绍，从互联网医院试运行以来，他们的线上接诊量增长明显。 可以语音，可以视频，都可以的。你在其他医院做些检查结果和报告，包括一些诊疗的门诊病例，都可以上传上来。 2020年12月，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正式获得省卫健委颁发的互联网医院牌照，成为我省首批互联网医院之一。经过系统建设和试运行后，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李小静。 现在我们有互联网的诊室，有互联网的体验中心，实现在线挂号、在线预约、在线检查、在线诊疗，还有在线支付。患者呢可以生成在线的处方，药师审核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线下的药物配送到家，后期我们可以生成一个线上的发票。 李小静介绍，目前互联网医院在线问诊主要面向复诊患者， 因为他出诊的患者如果是有一些急性病，在互联网医院有时候还是不太合适的，主要是对于复诊的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尤其是一些比较长期卧床的病人，可以开具一些线上的诊查。我们是每天都有互联网医生排班的，至少是高年资的主治医生以上。 李小静介绍，下一步还将继续完善平台功能，与基层网点实现更深入的互联互通。 像我们一些医联体的单位都可以通过这种模式来合作。另外呢，像一些社区服务站、养老院、学校，后期都要打通这些渠道。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近期呢，雨水频繁造访京津冀地区，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强。下周这种多雨闷热的天气还将持续，防暑降温刻不容缓。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随着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到来，近期华北地区降水强度大，局地性强，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受持续降雨影响，北京空气相对湿度趋于饱和，24小时内基本维持在 70% 上下。下周北京多阵性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中午前后请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气温方面，日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上下。虽然温度不高，但闷热潮湿会加重暑气的扩散，居家或外出时防暑降温都刻不容缓，还要注意补充水分，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养生方面，中医认为大暑时节人体暑热和湿气较重，要尽量少吃寒凉的食物，多吃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应季蔬菜。同时天气闷热，人体出汗较多，脾胃活动相对较差，这时会感觉比较疲乏，食欲不振，可适当多吃些淮山药补脾健胃，促进消化。另外睡觉时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凉，避免受凉感冒。 未来三天，河北的雨水开始活跃，局地将有暴雨天气，局地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关注三地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台风烟花。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于今天中午已经在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陆，给上海带来的风雨影响趋于明显。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今天中午发布消息，截至中午12点，上海已转移一线海棠外作业施工等人员36万人，并要求需转移人员应紧转、能转、紧转，做好已转移人员的生活保障。 上海中心气象台在昨天晚间的8点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据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到明天，上海的风力将会增强到陆地阵风10级到12级。据介绍，目前上海已经进入台风7级风圈影响范围。另外，今明两天正值天文大潮，预计上海沿江沿海仍会出现1米到1.3米的风暴潮增水。截至今天中午12点，上海全市的各类树木倒伏超过了1000株，道路积水18处，小区积水6个，居民家中进水1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受到第六号台风烟花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杭州机场、宁波机场所有航班取消，多家航空公司还取消了温州、义乌等机场航班。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受台风烟花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影响，多地机场和多家航空公司提前取消了7月25号的航班。7月25号，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所有客运进出港航班取消，杭州机场、宁波机场所有航班取消。杭州机场还表示，7月26号的航班根据目前天气预测也将有大幅取消。 此外，国航、东航、南航也提前取消了涉及多地机场的航班。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周边天气变化，适时调整优化航班运行。提醒旅客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网、App 等网上渠道办理机票退改签。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7月24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云南6例，广东5例，上海、福建各4例，内蒙古、湖南各2例，天津、河南、四川、甘肃各1例，本土病例5例，其中江苏2例，辽宁、广东、云南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自7月20号南京禄口机场检出9例阳性病例以来，截至24号24点，南京本轮疫情累计报告57例新冠感染者，加上广东中山、辽宁沈阳、安徽和县、江苏宿迁、四川绵阳报告的8例相关联的感染者，南京这轮疫情感染者总计达到65人。 据今天召开的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南京市从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对全市常住人口、外来人员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另外，从今天起，南京市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再次进行了调整，其中江宁区禄口街道石念村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高风险地区3个，其中云南省1个在德宏州，江苏省2个都在南京，中风险地区30个，其中云南省2个都在德宏州，江苏省26个都在南京，四川省1个在绵阳，辽宁省1个在沈阳。 据芜湖发布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昨天晚间安徽芜湖市发现一例南京禄口机场新冠肺炎疫情关联无症状感染者，目前这名无症状感染者已经转运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并对其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今天，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世界贸易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会议决议认为，此项目所包含的交通、生产和商贸等22个遗产点，共同促成泉州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61集，北京冬季奥运会综合管廊项目承诺。 一个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以创新的智慧与坚韧的奋战去践行。一个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以对自然的敬畏与生态的守护去构建。 北京， 2015年7月31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念出“北京”二字的时候，这座东方的千年古都成为人类史上第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绿色、共享、开放、廉洁，是中国向世界宣告的承诺。从那一刻起，绿色成为了2022北京冬奥的主色。然而，这也给出了一道生态与环保的重大课题。小海坨山位于北京延庆区张山营镇与河北赤城县交界处，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车雪橇中心和冬奥村的所在地。要完成这些项目的施工，首先要打通一条输送水电信号的生命线。按以往冬奥会的惯例，需要大量破坏山体植被，在地表铺设管线，但最终北京却选择了一个建设难度最大、工期最紧迫的中国方案，从山体内打造一条综合管廊。 冬奥会外围配套综合管廊工程在规划前期阶段选线一共有3个方案，东线、西线、中线。东线技术难度最低，但是需要穿越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西线难度稍有增加，但是也需要穿越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中线施工技术难度是最大的，风险最高， 但是它对国家自然保护区是没有影响的。 韩宝江是鲸头管廊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北京冬奥管廊项目的负责人。对他和团队来说，在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信号的深山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还属首次。指挥部多方讨论，最终决定选择了最环保也最难的中线。中线南起佛峪口水库，北至延庆赛区核心区，全程7.9公里，最高海拔1050米，平均坡度8%，最大坡度达到15%。 从这个三号洞开始啊，往三号洞往上的地方属于另外一个气候了，就等于又另外一个小气候。基本上每年下雪呢，就是从三号洞以下不下雪，三号洞以上下雪，这就是两个气候。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大概其实是900多米。 作为国内首条高海拔山岭隧道管廊，如此大的坡度，再加上山脉地质条件复杂，不同强度围岩交替出现，都增加了施工的难度。施工团队采用了 TBM 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进行施工，控制地面沉陷，在最大坡度15%的施工隧道里，地下隧道一米一米倔强而坚定地向前延伸。2019年的1月7号，整个管廊项目提前全线贯通，不但叫城市管廊减少占地及树木移栽50%以上，而且使用寿命达到100年以上。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调研时亲自为这条中国管廊点了一个大大的赞。管廊交付后，管廊团队继续投入到运营和维护当中，截至目前已经服务保障2次冬奥重大测试赛，共完成监控15576小时，巡检13174.7公里，确保全程万无一失。 这是我们在冬奥赛区里头基础设施最先完工的项目，所以它是冬奥赛区的一个先锋工程。这个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话叫一通百通，也是这个管廊一通满盘皆活。 诺言如金，笃定前行。2年间，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兑现了对世界的承诺。守望未来，面向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贡献着可借鉴、可共享的中国方案。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文物局在昨天与北大红楼举行了共建北京博物馆之城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时正式启动北京之声博物馆项目。届时，文物部门将借助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的美好声音，讲好历史故事。 据了解，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将发挥新媒体优势，以北京之声博物馆项目为起点，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播，提供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观展更便利、体验更优质的视听服务，从专业性、细致性、故事性、亲和性等不同方面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构建起独具新意的线上博物馆电台。 这个周末，2021亚洲数字艺术展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展。展览汇聚了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位艺术家创作的50多件数字艺术作品。展览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关注更多的 3D 展览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来关注旅游方面，到海边去游泳，除了享受阳光沙滩之外，还能做什么？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或许图书馆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里不仅有书，还藏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可以让您安静地享受不一样的海边生活。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安鹏的报道。 说起网红书店，位于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孤独图书馆可以说是我国的网红书店的鼻祖了。之所以能成为顶级的网红书店，是因为孤独图书馆真的太美了。它外观看上去是一栋灰色的极简建筑，建筑内部则是开放式的2层空间，一层临海的墙面， 被做成了可以旋转的玻璃门。二层阅览室的座位从高到低呈阶梯状，让每一个来读书的人都能直面自然，静静地感受碧海、蓝天、风声、艳阳。孤独图书馆刘亚欣 主要采用了独特的光影效果，就包括这个上面的通风口，它随着那个太阳的移动，它会在咱们竹钢地板上形成光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光影一点一点往上走。 这等于其实咱们是没有太多的这种灯光的照明， 对，它是采用的自然光。 提醒想要感受孤独的朋友们，暑期去这里一定要提前一周预约。位于未来海岸小镇附近的字里行间书店，无论是名字还是环境都格外的文艺。这座建在荷塘中的书店极富情调，安静的氛围，轻柔的音乐，坐在窗边一抬眼便可以看到满塘荷莲的惊喜。字里行间书店还是北戴河新区藏书最多的书店。和字里行间书店的文艺气息不同，未来海岸小镇的另一家图书馆航海图书馆的气质别具一格。这个以航海为主题的图书馆内，收藏各类与航海相关的书籍已有1000多本，大片舒适的沙发阅读区紧靠着巨大的落地窗，旁边的浪吧提供多种饮品，甚至还有酒水，仿佛是在拷问每一个游客，我有酒，你有故事吗？如果你还觉得不够，那还可以来阿那亚社区的单向空间图书馆，这里光文创产品就有上百种，总有一款能打动您。 关注更多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近日被列入天津市2021年20项民心工程的天津市百家经典惠民演出季落下了帷幕，全年300场惠民演出提前完成。与此同时，多个系列的特色精品演出无缝接档，将进一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的报道。 这几天，中华剧院高朋满座，由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梅花奖得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克、赵秀君领衔主演的《空城计》《别宫即将》等轮番登场，观众反响热烈。 听了场音乐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看了话剧《运河1935》，还看了场梆子，都挺不错的。 都是拿惠民卡看的，挺实惠的。 2021年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从今年4月中旬启动以来，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上演精品惠民剧目超过300场。整个演出季名家云集，经典荟萃，参演演员中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共有19人，国家一级演员达130人。正值暑期，本市文化演出市场高潮迭起，与刚刚落幕的名家经典演出季无缝接档。下周末，天津人艺实验剧场将上演天津人艺最新排演的原创话剧《中国大戏法》，首次尝试将古典戏法与话剧舞台相结合。编剧肖桂林介绍， 戏法本身就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就是跨界混搭的一个主题话剧，这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这是第一次。剧情是非常完整的，在戏里涵盖的戏法啊，一个半小时啊，一场戏里边20来种，不会让你看腻了。 天津大剧院推出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也在火热进行，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暑期艺术节更多的汇集小观众。天津大剧院业务策划部宣传主管蔡红丹说， 系列的音乐会演奏的更多是一些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还为小朋友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儿童剧，还有很多亲子互动，用多种艺术形式引领孩子们打开艺术之门。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相关国家卫生部门24号统计数据显示，拉美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40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35万例。新华社报道，当前变异病毒蔓延导致的新一波疫情在拉美多国出现苗头，地区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新冠全球疫情周报显示，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4国都已发现全部4种被世卫组织标记为急需关注的变异病毒，包括巴西等国占主导的伽马毒株以及传染性和毒性十分突出的德尔塔毒株。而最早在秘鲁发现的拉姆达毒株则被世卫组织列为严重性稍低的需要留意等级，目前在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传播较快。 目前在拉美地区，中国疫苗已经成为了主流疫苗。据泛美卫生组织统计，截至到7月23号，拉美地区共接种 3.2 亿剂新冠疫苗。在其中相关数据完整的 1.6 亿剂当中，来自中国的科兴疫苗、国药疫苗和康希诺疫苗合计超过了8700万剂，占比超过 50%。 据新华社报道，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新南威尔士州25号报告新增141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为这个州今年以来单日新增的第二多。尽管首府悉尼封城已近四周，但当地疫情形势仍未见好转。数千民众24号在悉尼市中心集会抗议封城，令新州州长直呼心碎。 新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说，时间会证明这次抗议集会是否会导致更多人感染。他呼吁市民尽快的接种新冠疫苗，在德尔塔毒株扩散期间，高疫苗的接种率，即便是只接种了第一剂，都会减轻疫病毒的扩散。据德新社报道，迄今只有大约 12.8% 的澳大利亚人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 美国圣迭戈动物园一头没有接种动物用新冠疫苗的雪豹日前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这头雪豹名为拉米尔，9岁，雄性。美联社24号援引动物园声明报道，他22号出现咳嗽和流鼻涕症状，之后两次接受排泄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阳性，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如何感染新冠的。 据新华社消息，今年1月，圣迭戈动物园八只西非低地大猩猩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件事情促使园方给园内部分动物紧急接种了一款动物用的试验性新冠疫苗。不过，拉米尔并没有接种这种疫苗。另外，园方没有强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但是要求未接种疫苗工作者在工作期间必须戴口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3号宣布，定于2024年10月发射木星卫星木卫二探测器。发射任务由美国私人太空运输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承担，合同总价 1.78 亿美元。 据新华社报道，木卫二又称欧罗巴，体积呢与月球相仿，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冰面下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海洋，被美国航天局称为在太阳系内寻找地球之外生命的高度优先调查目标。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京报网、央视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